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79集。君王， 开门！开门！ 有人嚎啕大哭。城门向前微微凸起，挤出了缝隙。残余的守备军拦不住人群，伸着脖子斥道：“ 哎，你，哎呀，不要挤了！” 但是没有用，人群已经乱了。守备军喘着气，不敢开门。东边的探哨都被杀光了，骑兵要是绕到了西方，也没人知道。他现在打开城门，就是从背后捅端州一刀，那是真正的城破了。守备军靠着蛮力推搡百姓，噌的拔出腰间的佩刀，喝道：“ 谁他妈在挤？” 孔领顿时说声：“不好！”果然，守备军一亮刀，周围就彻底爆发了，包袱和拳头骤雨般的砸向他，人潮前涌，喊道：“ 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” 守备军不可能真的杀人，他护着头部，在后退里觉察到有人在夺刀，不禁道：“嗯。” 抢到我就砍人了。 城门被撞得摇晃，守备军还没站稳，背部疏忽袭来一股巨力，接着整个城门都发出砰的闷响，被撞车从外面撞破了。 我是 守备军趴在地上被踩了几脚，爬起身踹着挡路的百姓，把人疯狂地向后推，朝自己的兵吼起来：“ 快堵门！” 人群惊叫着，大伙连滚带爬地向后跑。 骑兵，骑兵破城了！ 守备军拖着刀，靠背部顶住摇摇欲坠的门，跟几十个兵整齐大喝，试图把破掉的城门推回去。然而，外边的巨木撞车再一次重击的城门，震得他们背部发麻。姚文玉撑着把手，高仲雄和孔领一人架一边，想要把袁卓推走。孔领的头皮都炸了起来。他隔着那半掩的城门，听见了久违的马蹄声。孔领推着姚文玉，顾不得暗踪，揣起自己的袍子：“ 我带着袁卓走小巷，神威快跑！” 高仲雄手抖得厉害，他说：“ 我跟先生带。” 城门彻底被撞烂了，木渣飞溅，守备军扛不住，骑兵直接越过他们的头顶奔了进来，弯刀挥向高仲雄。守备军狼扑而上，陡然架住了弯刀，背着他们说：“ 快跑，速速呈报夫君，西门破了，我们守。” 守备军话音没落，人头就滚落在地。高仲雄失声大叫，他脚软，扶着四轮车几乎要跌在地上。姚文玉眼看弯刀再次袭来，他背上湿透了，突然别过车身，挡在孔领和高仲雄身前，一纵轻骑穿过人群，在夜色里快得像是流拱，飞掷出的长剑嗡声定住了骑兵的咽喉，在对方倒下马背时已经冲到了跟前。乔天涯勒马，拔出自己的剑，插回剑鞘，喘着息看着姚文玉，对后边丁桃喝道：“ 带先生们走。” 姚文玉没动，他握紧把手，转头时目光越过乔天涯，看见风踏双衣，嘶鸣着仰蹄，背上的沈泽川白袖翻袂，仰山雪势如怒龙，经过骑兵喉咙时干脆利落，好似电光乍破，快到看不清。风踏双衣越过人头，奔过城门，背后的锦衣旗席卷向边杀骑兵，在冷风里撞出四溅的火花。乔天涯也要走，姚文玉却看向他，手背上隐约有青筋浮动，低声对他说：“ 待夫君回来。” 沈泽川身体抱恙，早在敦州时就坏了右手，他如今又是六州之主，稍有不慎死在了战场上，中部所有人的心绪都将付之东流。乔天涯没表情，姚文玉乞求般的望着乔天涯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 万圣之君不涉血。” 沈泽川甩掉仰山雪刃上的血珠，在空旷处勒马，胸口起伏， 迎着风，右手双指隐隐抽痛。他立在最前方，望着灰蒙蒙的天地，他不强壮，却不会倒下。他在天光里既像是飘渺沙粒，又像是钉在端州城前雪亮的钢刀。他阴险狡诈，不择手段，还睚眦必报。他根本不是当皇帝的料。但是乔天涯俯身徐徐地弹了下姚文玉的额心，就在姚文玉以为他会照做时，调转了马头暴喝： 誓死追随夫君杀敌！ 天际霎时破光，万顷昏暗一瞬灰飞。沈泽川的刀刃没过大腿外侧，锋刃在光芒里直射而出，风踏双翼跟主人一样，只会向前向前。锦衣旗厉声齐喊道： 誓死追随夫君杀敌！ 他在这些人眼里就是开天辟地的君主。前来突袭西门的边杀骑兵没有料到端州城内还藏着这样的轻骑，他们骑着跟自己同样的矮种马，在晦暗的天地间进退自如。沈泽川是鸭群里的白鸟，他擦进了刀锋，割破晨曦，在第二轮冲锋前说道： 后退。 丁涛引导百姓撤离，西门的城门已经破了，这里马上就要沦为战场。李雄架起高仲雄，带着孔鲤和姚文玉跟在百姓后边。锦衣旗整齐地立在门前，他们数量很少，却是中伯目前绝对的精锐。西门还活着的守备军不敢怠慢，在城角推动作为替补的车山墙。这种由石灰浆补填的活动墙壁没有城门那么厚，凹陷的地方可以放置强弓。红缨旗猎猎作响，边杀骑兵已经擂鼓了，那统心箫鼓震耳欲聋，矮种马刨蹄蓄势，他们不给西门修补的机会。就在鼓声里，先于锦衣旗发起了第二轮冲锋。马蹄声如骤雨，震得地面微动，沙粒乱跳，灰尘顿时扑面袭来。边杀骑兵的气势兜头盖下，迅猛的像是饥肠辘辘的柴豹。乔天涯的马就在风踏双翼的侧后方，他拽紧缰绳， 预备。 锦衣旗宛如入定，风刮过他们的面颊，却没有带走任何声音，他们仿佛连呼吸都消失了。为首的骑兵越过距离，在疾驰间逼近沈泽川。沈泽川闻到了骑兵浓重的汗味，甚至看到了骑兵面部狰狞的神情。时间似乎静止了，下一刻沈泽川亮刀冲出，在风踏双翼撞进骑兵前锋时说： 杀敌 杀敌 杀敌！锦衣旗如同乌云狂潮，和边杀骑兵凶狠地撞在城门通道里，钢刀跟弯刀铿锵交错。西门没有战术可言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杀敌，只有迎面挫掉骑兵的锐气，端州守卫战才能继续。沈泽川必须冲在最前方，用这样粗暴的方式凝聚起端州人心。骑兵堵住通道，挡住了光芒，双方挤在这里杀声震天。周围喷溅的血水浸湿了沈泽川的袖子，他挥刀砍翻身前的敌军，透出的晨光照在他的脸颊上，淌着血汗。夫君眼神阴鸷，带着势不可挡的气势刮倒骑兵，直冲向前。这支边杀骑兵是绕后的偷袭队伍，不敌士气高昂的锦衣旗，在通道里节节后退。他们在两次交锋里都吃到了苦头，最终不得不撤出通道。守备军见机行事，齐力推着车山墙，在沈泽川回撤时堵住了破掉的城门。车轱辘发出咔嗒的转动声，推墙的守备军喊着： 弓箭不够了， 弓箭不够了！ 沈德川勒马，仰山穴垂在侧旁，淌了一路的血。他说： 放下备用吊门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